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继续收听经典粤剧新版《红楼梦》的下半部分。新版粤剧《红楼梦》呢，创作于1999年，它对原版的既有传承又有创新，被称为是展示上海文化风采的标志之作。新版《红楼梦》呢，由徐派传人钱惠丽和王派花旦单仰平担纲主演，表演上的颇有当年徐派和王派的神韵风采。 病的奇怪，那田药又何人病何人好的？以前小孩子们裹在一起也不怕什么，实际你看怎么样啊？ 啊，老太太，依我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还是趁早结帮有生了去，也免得将来闯出什么祸来，说不定冲一冲喜，病也就好了你。 哦， 这是那林姑娘啊。 就是保养的好，我的心里也就这样定了。 都听见了，可不准转出去。要是对了了一个事，当心打到你们的粮票。呸！ 老太太，你可这…… 唉，啥保养正像放在些人设的那样。万一生出什么事来，这倒叫人难了啊！ 那倒是不难，我倒有个主意，不知姑妈肯不肯？ 哦，你只管讲来。 这件事，只有个挑拨的法子， 挑。哦， 不信任可用自觉的心要养。 什么在此地哭，受了什么人的气量？ 林姑娘，你来北平里，他们说话我也不知，我就是说了一句话，我弟弟也不敢当我呀。 你弟弟是哪一个？ 就是正直弟弟。 你叫什么？ 我叫沙大姐。 你姐姐为什么要打你？你说出什么话了？ 为什么？我不是为了八爷去包姑娘的事情。 你说什么话？ 那就是八爷去包姑娘的事情。 好一日叹了青天， 叹了青天。 Thank you. 里只见你容颜色，枕头边只觉你泪湿透。姑娘啊，想你眼中能有多少泪啊，真情的冬泪到成夏流到秋。 捆绑啊，不，那。 今日自由 Oh!

我在哪里呀？ 宝妞， 宝妞， 我在哪里呀？ 阿姨， 好，姐姐，快点游泳，我就知道。快，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是不是我不做梦？老太太在这里住着，老爷在外面守着你。 姐姐，你告诉我，放在手机那位美少女是谁？ 是新区的海奶奶呀。 哎、你真糊涂，新区的海奶奶是谁？ 是宝姑娘。 林姑娘， 你怎么问得起林姑娘来了？老爷做主娶的是宝姑娘。 是啊，老爷做主娶的是宝姑娘。 是啊， 是宝姑娘啊， 宝姑娘， 是宝姑娘， 宝姑娘， 是宝姑娘。 Hey! 三姑娘子，你你好不叫我你疼啊，你你呀， 求你们也没有用，我找你妹妹去。 阿姨， 保佑， 保佑， 妹妹去， 保兄弟， 我找你妹妹去， 保佑，我找你妹妹去， 保佑。你妹妹她。 两小无猜苦，红红真眼。 宝二爷，天夜了，这里不便多留，你快回去吧。 子娟，我知道，妹妹恨我，你也恨我，我就是死了，也是个叫死鬼。 这些话我都已经听惯了，人已死了， 我是什么？你子娟，妹妹林叔叔他将是什么？ 想当初姑娘病重入上仙只与我知心的，他这里是冷漠鬼火三更去，你那边是东方沉落一天雪，只听他很深呼 难再变。 好，听众朋友，经典粤剧新版《红楼梦》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听众朋友，再会。